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52集。 你能吃辣吗？ 秋玉手里拿着个辣椒粉的瓶子，正要往上撒。边南平时不太吃辣，盯着秋玉的手，生怕他撒多了。 一丁点儿，老干妈那种辣，我一咬牙一跺脚，差不多就能忍了。 老干妈是辣的吗？ 我自己来了。 边南赶紧拿过他手上的辣椒瓶子，用手指轻轻敲了敲瓶子，辣椒粉撒出来一小片。 可以了，看到没？我就是这样的。 啊，我都能数出粒儿。 我就这承受力。 秋燕平时吃的不算多，但今天因为是第一次烧烤，旁边还有个帐篷，她简直兴奋的不行，拿个盘子装了一盘吃的，非要坐在帐篷里吃。吃完了又跑出来拿一盘，再坐到帐篷里，来来回回的折腾着。一手拿盘子，一手举着饮料跑来跑去的时候，还摔了一跤。边南吓了一跳，蹦过去一把把秋燕从地上拎起来。 哎呦， 摔伤了没？ 没有，肉都掉了。 肉还有呢。哎呦，你膝盖上都蹭破皮了，疼不疼啊？ 不疼，我的肉都掉了。 你肉没掉，你看你肉都跟着肚子那长着呢，还挺厚实。 肉浪费了。 哎呀，没浪费，这不是大街上，不脏，让你哥给回回炉就行。 边南安慰他，拿过盘子把肉串重新放回烤架上，换了一盘递给秋燕。秋意把肉上的草屑吹掉，重新刷了酱烤了烤。 你说我吃？ 一人一半。这儿应该没什么污染吧？ 边南为了不让秋燕觉得浪费，决定把肉吃掉。不过从小到大他还没吃过掉地上再捡起来的东西。秋意把重新烤好的肉递了一串给他。 应该没。 这都没人来。 谁说没人来？有游泳的，还有放牛的。那牛都从这儿下水。 靠，你大爷。 大少爷胃口还挺浅呀。 别说，你还真能影响食欲。 秋燕这一个下午玩得很尽兴，吃了烤，烤完吃，吃完下水游泳，捞了石头跑帐篷里放着，然后继续吃，折腾到天都擦黑了，他才终于抓着一个鸡翅趴在帐篷里睡着了。边南进帐篷里看了看，拿走了他手里的鸡翅，然后往秋燕身边一躺，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来。 老天爷总算是不折腾了。 你累了？ 不知道，主要是太劳神了，我训练一下午也没这么累。二宝也太精力旺盛了。 谁让你非得陪着他来回跑，你让他自己折腾就行。 好不容易出来玩一次啊，他哥不鸟他，大虎子也不鸟他，那多没劲儿。有个弟弟真挺好的，二宝多好玩啊。 送你了，赶紧拿走。 边南没说话，翻个身看着秋燕。秋燕睡得很沉，脸压在垫子上，鼻子都压皱了。边南在她鼻尖上摸了摸，不知道秋意小时候是不是这么可爱，跟个肉包子似的。按秋意这成熟的样子，跟秋燕这么大的时候，肯定跟个小大人似的，没这么好玩。他翻了个身坐了起来，想求证一下。 秋，哎呀， 秋意正好这时往帐篷里探了进来，想把扔在帐篷里的零食袋子拿走。边南没刹住，俩人脑袋猛地磕在了一块。边南捂着脑门倒回了垫子上，秋意也被撞得蹲在帐篷门口，也捂着脑门，半天没缓过来。 哎呀，我靠！你怎么这么突然啊？ 过奖了。 哎，其实有时候你也挺逗的，不绷着的时候。 东西都拿车上去了之后，秋意把秋燕从帐篷里抱了出来，边南把帐篷收了。秋意把秋燕扔到后座上，给她换了套衣服。秋燕翻了个身，继续趴着睡得呼呼的。边南坐在驾驶室里，发动了车子。秋意扶着车门。 你不换衣服了？ 哦。 边南愣了愣，把车熄了火，从包里扯出衣服。天已经黑了，他也没躲着，直接在车旁把衣服换上了。秋意换好衣服上了车，看着他。 你。 嗯？ 啊，没什么。慢点开， 放心吧。 一路上俩人都没说话，边南开了音乐小声放着，连着十来分钟都是乐句。他看了秋意一眼， 我爸的格调是不是很高？ 挺好听的， 听点别的吧。 哎，就听乐句，别折腾了，看路。 哦。 回到胡同口，下班的人都回来了，路两边停满了车，有没有车位的地方都挤着车。边南把车临时停在了路上，秋意打开车门跳了下去。 我不进去了，东西你拎回家吧，这两天都不用买菜了。 嗯，谢谢啊。 什么？ 今天带二宝出去，谢谢。 干嘛这么客气啊？我靠，跟第一天认识似的。 开车慢点。 知道。我一会儿把车推回去。 看着秋意的背影消失在胡同里，边南把车开了出去，拐了个弯，上了回家的路。音箱里又传来熟悉的那一句，边南跟着哼， 天上掉下个球大包。 十分钟之后，他把车停在了路边的临时停车位上，在自己包里翻了老半天，从最下面翻了包烟出来，下车蹲在路边把烟点了，叼着抽一口呛一口，呛了五六口之后，他觉得肺都咳得要翻个儿了，有点恼火的把烟在地上掐灭了，瞪着路中间的双实线发愣。想到回家，他就有些愁得慌。今天挺愉快的郊游烧烤，跟一会儿回家的沉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拿出手机拨了万飞的号码，愣了两秒又挂掉了，想了想又拨了过去，又很快地挂掉了，把手机放回了兜里。几分钟之后，万飞的电话打了过来。 我靠，你什么时候开始省电话费了呀？ 你那边响了？ 废话，就响一声，摸出来就挂了，我以为你打错了呢，刚放好又响一声，怎么，是不是想我了？ 是，想疯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？ 明天下午到家，过两天不是要训练了吗？你先上我家住几天，然后咱俩直接回宿舍。 就等你这句话了。 你没什么事儿吧？怎么听着没什么情绪啊？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赶紧回来请我吃饭。 边南挂掉电话， 继续瞪着路中间的双实线发呆。他挺羡慕秋意家的，爸爸、弟弟，和和乐乐的一家人。他挺希望自己也能拥有这样的一个家，拥有不了，也希望能融入这样一个家里。也许就因为太在意，他反倒有些不自在了。越是走得近，知道的就越多。有几个人能像万飞那样，完全不在乎他的家庭和他尴尬的身份呢？燕南一早就从家里出来了。昨天秋燕玩得太疯，他跟秋意说了，让秋燕今天休息，不打球了。而他还是跟平时差不多的时间去了学校，坐在训练场里看着暑期班的小孩训练。教练对于抓到个免费的帮手很满意，拎着边南替他带了几个孩子一直练到中午。下午边南坐到了球场铁网的外边，教练再叫他进去陪练的时候，他龇牙乐着。 我就路过的看看，我都没进去呢。 你们下星期就训练了，还不动一动，预热预热。 我一直热乎乎的，你看，热乎乎的汗水。 你今天没带秋燕，还跑这儿来干嘛？ 我闲的，一会儿就走了。 主要是没地儿可去，也无事可做。暑假要训练，班上的人全都赶着这阵儿出去旅游了。不出去的也就是成天网吧电玩城约着玩，边南没什么兴趣，简直寂寞如雪。万飞下午3点多打电话过来说到家了的时候，边南才感觉自己总算是重新焕发了活力，跑出校门打了个车直奔万飞家。万飞一家人刚到家，边南砸门的时候他们刚收拾好，万飞妈妈看到他就笑了。 哟，早知道出去的时候就带上边南了，这一秒不带差的，刚进门就来了啊。 大爷，你瘦了，一直发出的小肚子没了。 晚上是不是想吃烙饼啊？ 这几天您就看着安排吧，我住下了。 边南笑着跑进了万飞屋里，万飞递给他一个盒子。 这个是我专门给你挑的，我妈还跑庙里开过光了。 玉坠， 哎，漂亮啊！谢谢阿姨。 喜欢就好。 南哥，过来帮我看看。这是给徐蕊戴的，你觉着她能喜欢吗？ 我靠，玉豌豆啊！ 我喜欢这个。嘿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豌豆是女孩戴的， 还有这讲究？我就觉得挺好玩的，他肯定喜欢，小姑娘不都喜欢这种吗？关键是这还是你大老远带回来的。 嗯，明天约他出来的时候给他，顺便咱们一块儿出去吃一顿。 行。 南哥，你这几天都干嘛了？还是感觉你没什么兴致，见了我都没拉着我出去打打电动。 这不是怕您旅行累了吗？ 边南的确是有点情绪低落，也不知道是因为太闲了，还是因为昨天的事儿想得太多，反射弧挺长的。昨天玩得还挺开心，这会才开始后反劲儿。万飞把盒子收好，躺到床上，枕着胳膊看着他。 哎，不累，说说呗，是不是碰上什么事儿了？ 没。 边南靠在床头想了半天，突然往万飞身上一扑，凑到他眼前盯着。万飞让他弄愣了，跟他眼对眼的瞪着。 干嘛呢？ 我帅不帅？ 帅，相当帅。我靠，是什么让你对自己的美貌产生了怀疑啊？ 别废话，你看着我。你觉得我这人怎么样？ 挺好的呀。 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，欢迎大家订阅转发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